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37集，解开的谜团。冬至发现，在笔记里所记载的七月前后，自己在龙申笔下的篇幅就逐渐增加起来。那个时候的龙申已经动了想要收他为徒的念头，只是依旧在暗中观察，而懵懂无知的冬至并不知道龙申的心思，依旧谨言而又雀跃地去制造尽可能的多的与男神相处的机会，与刘清波争风吃醋，为了龙申将青主剑借给自己练习而暗喜。龙申却已经在笔记里详细罗列了专门针对他的教导计划，从最初的运气吐纳到符箓剑法用剑的手法姿势，实践中冬至容易出错的难点，字字句句都是深藏心底从不轻易吐露的责任。 时间不多了， 冬至抬头看一眼前方，高大的山脉遥遥可见，过了前面不远，他和柳四就得下车，徒步绕过半座山，再进入峡谷，他只能加快看笔记的速度。 8月13日，北京，银川归来，人魔被消灭，藤川一行也被扣押待审。我打算用他来换董继兰，但我知道，董继兰很可能凶多吉少。虽然活了这么多年，我已经亲眼见证过许多遗憾，但我依然记得董继兰临行前的无畏。若干年前，我去给他送信，那时他已经预料到自己也许会在日本潜伏很多年，也许永远都回不来。每次进烈士陵园，我都能看见那些新人脸上的肃穆和悲壮。人类固然渺小软弱，但也总有闪烁其中的高贵光辉，他们愿意为信仰去牺牲，而这种信仰可能不仅为了人类本身，也有为了别的物种，或者为了所有物种生存的空间。正是这样的品格，让人类即使有许多缺陷，依旧能凌驾于众生之上。8月14日，北京，何玉跟阚朝生知道我收徒的事情，一直追问不休。我告诉阚朝生，可以根据他的表现，把扣掉何玉的奖金适当加给他，然后他就去缠着何玉了，一下子解决两个人。8月20日，无意中听见何玉跟冬至对话。何玉问冬至，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我过于严厉？我并不认为自己严厉。人说师徒如父子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就是一种责任。我有责任为他的性命负责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严格要求，不让他出现一点错误，他才不会在实际行动中丢掉性命。冬至的起点比别人低，他如果真想进入这一行，就得面对现实。我认为冬至会碍于情面，说些不痛不痒的话，又或者跟何玉诉苦抱怨，但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。他说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所有的严厉都只是为了别人着想，因为他看见过我在喂一只流浪猫，说我更像一颗红毛丹，看似布满长刺，但那些刺却是软的，剥开坚硬的外壳，就能发现里面甜美的软肉。红毛丹我吃过，的确像他形容的这样，但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他形容的这样。不过偷听本来就不礼貌，虽然是无意的，我也不准备和他提起这件事了。8月30日，这一届的新人安排已经确定，即将奔赴各地。今年留下的人很多，能力也各有所长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特管局终究会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。8月31日，离别。冬至给我买了一盒月饼，说中秋的时候他不在我身边， 他要先给我过节。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过什么节日，何玉他们没来的时候，每年都是在工作中度过。二组组建起来之后，有时候跟何玉他们一起过春节，但只是在一起吃个饭，还是没有办法体会人类对团圆的执着。也许我见过的离别太多了，人的一生对我也就是一场聚散。但冬至对我说，师父，这盒月饼就代表我的心，希望你以后每一年都能圆圆满满，开心快乐。忽然就被感动了，我想我会记得他说的每一个字，直到我的生命终结吧。9月1日，广式月饼皮太厚，我还是更青睐薄皮的苏式月饼。但这是第一位徒弟送的第一份礼物，还是吃完吧。写下这句话之后才发现，我也开始讲究起一些不必要的形式了，这样不太好。9月5日，冬至临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幅画，还有一本素描册，都是他画的。素描册里是他这几年去过的地方，有风景，还有人物。他甚至把我日常办公看潮生变成猫在吃东西，何玉躺在沙发上玩游戏，钟于一坐在饭桌边走神的样子都画出来了。出门前我在长手剑上注入神魂，可以随时查知他的危险处境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放飞雏鹰不应该给他留下后退的余地，这样才能让他彻底成长，所以我没有告诉他，就当是师父为徒弟所能做的一点事情吧。9月16日，因与鸠燕的身份可能另有隐情。9月20日，因与可能布了一个局，可能与石碑有关，暂时未解，待查。9月22日，那盆玉露被我注入生机，我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心意相通的，可以听见他所记录下来的声音。我宁愿自己没有心血来潮去听。 看到这里，冬至不由无声地吐了口气，盘桓在他心中许多的谜团都解开了。急刹车，让后座上的冬至和柳四不由自主地往前倾。司机师傅叹了一声，冬至抬头望去，发现天色不知何时已经阴暗下来，狂风卷着沙石到处肆虐，豆大的雨滴很快落下，砸在车窗玻璃上，发出砰砰的嘈杂声。司机是当兵的，也是当地人，对路况很熟悉。 师傅，这种天气常见吗？ 少见得很啊，我也很少看见风这么大的。 司机有些担心，车速也放缓下来，但雨势越来越大，很快发展成暴雨，道路积水泥泞，连性能绝佳的吉普车也陷入了泥坑里，抛锚了。 一二， 不得已，三个人只得下去推车。柳四让司机在前面发动，他们两个在后面推，忙活了大半天，总算把车子推出泥坑。这时雨已经大到能将所有的一切都隔绝开，两个人面对着面大吼大叫都未必能听得见对方在说什么。可不光是雨，风也和不要钱似的刮着，天地模糊不清，雨刷已经不管用了，司机只能将车停下来，等待这一场风暴过去。但冬至和柳四都从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看出了一丝不寻常。这里离目的地已经不远，他们不知道罕见的天气骤变是否也与龙山他们那边的情况有关。浑身湿淋淋回到开着暖风的车上，三个人都打着个寒战。冬至拿着干净的毛巾，没有先去擦头发，反而把笔记包起来避免被沾湿。柳四见状又体贴地给他递来一条毛巾。车开不了了，他们现在只能等待天气放晴，心情再焦急也无用。柳四跟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，冬至则在膝盖上垫了一层毛巾，再度把笔记打开，翻到上次没看完的那一页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